攻读米该亚先知书第三章。我曾说过，雅各伯的首领，以色列家的官吏，请你们请听，认识正义岂不是你们分内的事？然而他们恶善好恶，从贫民身上剥下他们的皮，从骨头上剃下他们的肉。他们吞食我的百姓的肉，剥去他们的皮，折断他们的骨头，将他们切成碎块，如腹中的肉，如顶中的肉。当他们呼求上主时，上主绝不俯听他们，反要掩面不理他们，因为他们行了穷凶极恶的事。论及迷惑我百姓的先知，上主这样说，当他们的牙齿有咀嚼的东西时，他们便呼喊和平，但凡不将食物送到他们口上的，他们便宣布战争。因此为你们只有黑夜而没有神事，只有黑暗而没有神谕。太阳必为先知而没落，白昼必为他们而变为黑暗。先知必将暴愧，巫师必将蒙羞，他们都要掩住自己的胡须，因为没有天主的答复。至于我，我因上主的神而充满力量、正义和勇气，向雅各伯指出他的邪恶，向以色列说明他的罪过。雅各伯家的首领，以色列家的官吏，请你们请听这事。你们憎恶正义，曲解一切正理，你们以血债建筑西庸，用邪恶建筑耶路撒冷。他的首领为贿赂而审判，司祭为薪俸而设教，先知为银钱而占卜，上依赖上主说，上主不是在我们中间吗？灾祸绝不会临于我们身上。因此为了你们的缘故，西庸必被耕耘，犹如一块田地，耶路撒冷必成为一堆废墟，圣殿山必成为丛林中的一个丘陵。